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冬季防跌倒的话题。 摔一跤，年轻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可能关系生死。数据显示，跌倒是我国导致老年人伤害死亡的第4原因。您是易跌倒的体质吗？怎么提高防跌倒的能力？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迪，跟您说说不做易倒翁。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嘉宾，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社区保健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迪。你好，陈主任。 你好， 欢迎您的做客。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冬天我们得防跌倒这方面的内容哈。前两天我自己走在这个路上，就那么窄窄的一小条冰，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就正好这脚踩在顶上，还好当时旁边有人，我抓住了那个人，要不然可能就要跌倒了。当时自己只是被吓了一跳，但是转念又一想，这一小片冰啊，如果是一个老年人，当时身边又没有其他的人，没有去抓的这样的东西，可能这一跤跌下去就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对于老年人，如果跌倒的话，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那就可以说是后果不堪设想。 后果不堪设想。 因为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一次跌倒之后，余生可能就要瘫痪在床了，甚至呢，有些老年人跌倒后呢，可能就会死亡。 啊，结果会有这么严重吗？ 因为跌倒本身啊，它并不能死亡，但跌倒后有些疾病它会带来很多的严重的并发症，它就会老年人就会死于这样的并发症。 比如说呢？ 比如说我们知道，有的老年人，摔倒后他出现了髋部骨折，因为很多老年人是患有骨质疏松的，他骨头本身脆性就比较强，这样他摔倒后呢，就导致了髋部的骨折。髋部骨折以后呢，有些人是可以手术的，有些人可能是不适宜手术的，因为他心肺功能等等问题。但综合统计来看呢，如果是老年人髋部骨折，当年内的死亡率大概在20%到30%要死于各种并发症， 非常高的一个比例。 就是因为之前摔一跤，这一跤之后有可能不能进行手术处理了，于是乎就瘫在床上。 嗯，对对。 然后并发症就来要命了。 没错，有时候所以有的人也说，这个髋部骨折是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 哎呦， 啊，就这一辈子可能就这次骨折之后就不会有了，因为什么？因为病人就去世了。 嗯，那我也想问问您，临床上哈，因为现在这是一个比较冷的季节，又冷，外面呢这种湿滑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冬季是一个老年人容易跌倒的高发季节吗？ 冬季是，但冬季为什么是老年人跌倒高发？它原因也比较复杂。 嗯 啊，因为冬季首先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比较高，大家都知道。 哦 啊，就很多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可能都在冬季突然发病，另外一方面呢，冬季呢，老年人本身很多老年人活动就少， 嗯， 活动越少，活动能力越差。 就我们说这个胳膊腿越少动，它就越不灵活， 哎，对， 冷不丁出去走一下，哎，就很容易发生跌倒这样的意外。嗯， 很多老人认为他这个跌倒啊，可能是因为我没踩稳呢，路滑呀，我没看清楚啊， 嗯， 啊等等原因吧。他认为这只是个意外，其实不是啊，跌倒很多时候并不是意外，嗯，它是有潜在的一个风险因素的。 好，那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具体来说一说哈，各类人群其实咱们都得要防跌倒，尤其是老年人在冬季更要防跌倒。因为刚才我们的专家已经说了，有人拿这样的一句比喻来说明这个跌倒的严重性，就是跌倒有可能是人生当中最后的一次骨折了哈，所以说它有可能引发的这种伤害甚至是致命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防跌倒，跌倒了之后应该怎么办相关的内容。北京积水潭医院社区保健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迪，不做一倒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搜索我爱问医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形式发送您的相关提问。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这个时段，我们来关注两条健康资讯。首先呢，跟您说一条好消息，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儿科医疗联合体日前成立，首儿所与怀柔区妇幼保健院、平谷区妇幼保健院、密云区妇幼保健院等八家单位进行合作签约，成立了首儿所儿科医联体。据了解，首儿所儿科医联体和朝阳区儿童医联体覆盖了北京朝阳区内及远郊区县的儿童医疗和保健工作。首儿所与成员单位通过远程医疗、危重症患儿转会诊、预约转诊、人才培养等领域的技术合作方式，方便患者就医。下一步，首儿所将以产科与儿科无缝衔接、出生缺陷联合诊疗的理念，共同打造紧密型医联体，以提高儿科疾病预防、诊断和治疗的水平。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冬季是夜间低血糖的高发期，由于气温较低，寒冷空气刺激我们的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容易引起血压、血糖的不稳定。许多中老年人容易出现夜间的低血糖，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因为控制饮食和使用降糖药，在冬季能量需求变大时，如果不能及时获得补充，就更容易发生低血糖，进一步诱发心脑血管疾病，造成脑细胞损伤，严重者可危及生命。在此呢，要提醒老年朋友，特别是糖尿病患者，要做好夜间血糖监测。如果发生低血糖，也不要紧张，轻中度症状性的低血糖患者可以立即口服15到20克葡萄糖，最理想的是给予葡萄糖片，其次啊，还可以喝含糖果汁、牛奶、吃糖果或进餐。临床症状一般在5至20分钟之内缓解，如果患者进餐后症状仍然没有缓解，提醒您要及时就诊。金鸡辞旧岁，瑞犬迎新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系列活动火热开启了，即日开始至1月25号，参与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上传你的脱口秀， 不仅有机会赢得新春红包，还可以参与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能说会道脱口秀，听你的。活动详情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北京电台 RBC。 摔一跤年轻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可能关系生死。数据显示，跌倒是我国导致老年人伤害死亡的第四原因。您是易跌倒的体质吗？怎么提高防跌倒的能力？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迪给您说说不做易倒翁。 却让我有点快乐，那片白色和伸向远方浅浅的褶皱。 听这歌词儿吧，心里特别矛盾。一方面呢，真的希望能够下点雪哈，增加点湿度，去杀死点这个病毒。但是同时呢，也很担心这个雪一旦落下来了之后，或者是结了冰之后，那么老年人冬季出现跌倒的情况是不是就更容易高发了？陈主任， 我们医院就急诊啊，创伤就会很紧张 啊， 一下雪就会很紧张，因为每年在雪下雪季啊，这个急诊啊就经常是爆满。咱们也知道。经常有骨折的各种骨折，当然最常见的一骨折呢是有，比如有腕部骨折， 手腕 啊，手腕啊，另外这个腰椎、胸椎骨折， 哦， 啊，这两个这个还有就是髋部骨折， 髋部骨折 这是最常见的， 嗯， 但是这里边我们最重视的啊，这咱们就是髋部骨折， 或者说可能最致命的， 哎，对，就是这个髋部骨折。 髋部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是股吗？ 髋部就是有可能是中间。股中间也可能是股颈 哦， 都有可能，但是统称为髋部。 髋部骨折哈，其实很多人都说了，不就是摔一跤吗？就算是骨折了，它就愈合了，愈合了之后不又长好了，不就成了吗？难道那个位置它就恢复起来特别难，或者说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就可能会要了命吗？ 如果一个年轻人，那可能恢复起来就比较容易，我们给他做了手术，然后他很快就能下地行走。另外他的心肺功能各个方面都不错，他恢复的就很好啊。但如果是个老年人，那就可能带来一些其他问题。因为老年人咱们都知道有很多基础病啊，这些基础病平时你吃药控制的很好，因为他没有一个打击，没有个意外的打击，但这骨折它就是个意外的打击。 哦， 如果他躺在床上卧床，那这些心肺功能下降的会非常快。另外呢，包括泌尿系感染，包括皮肤，包括压疮，等等一系列问题就突然出来了， 就都出来了， 就很可能你就不能全面照顾到， 哦， 这个问题处理，那个问题又冒出来了，啊，然后肝肾功啊都会相继出现问题，所以这样会导致他的死亡。骨折并不能死亡，但是他并发症。 就是吧，我们经常会想哈，说现在医学就是已经非常的发达了，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一系列的并发症，肺部的问题啊，泌尿系统的感染呀，说每一样好像它都可以治，那为什么这几样加到一起，像您刚才说了，这个刚治了，那个可能又来了，接二连三的这一系列，可能对于这个机体的打击，有可能就要命了。 对，有可能 应对不来， 甚至有可能有治疗矛盾啊！你治了那个，可能肝就出问题了；你治了其他，可能肾就出问题了。 嗯， 就治疗矛盾会非常突出，这往往到，其实，在所有老人在最后阶段的时候，治疗经常是有矛盾的， 就是一些用药， 哎， 因为这个基础病太多种了， 对， 治这个可能就会伤到那个， 哎， 是吗？ 有些抗菌素， 可 能对它的细菌很敏感。但是呢，他的肝脏的功能和肾脏的功能比较差， 受不了， 那么他就受不了。 哎呦，所以您看看哈，这里就是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真的不是吓唬人，而是真的是我们听起来那几种比较常见的或者是普通的这样的一些疾病，如果发生在了一个跌倒骨折的老人身上，那就个个都可能会要命，所以预防跌倒就变得格外格外的重要了。像您刚才节目一开始都也说了哈，说我们很多人呢都认为老人的这个跌倒呢可能就是意外，地太滑了，今天穿的这个衣服太厚了哈，有点行动不便等等等等，但其实在专家看来，有一些呀真的不是意外那么简单，还有什么原因呢？ 其实跌倒啊都是有潜在的危险因素的， 当 然这种危险因素啊可能内容会非常复杂，包括很多方面，但首要的第一个就是就增龄有关 年纪大了， 对，年纪大了， 嗯， 这个是最有关系的，因为咱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是这样啊，你的感觉会迟钝，啊，你可能听力会下降，视力会下降，啊，那有一个地方不平，你可能看不到， 哦， 甚至有的标识，你也看不清楚，啊，就比如有老年人白内障， 嗯， 老年人年底的病变，另外老年人听力损失也会很厉害。啊，比如有人提醒你要注意前面如何情况，可能老年人他 听 不到啊，他就继续往前走，他有可能摔倒，这就跟增龄有关的。所有老年人的感觉他也是要下降的。 嗯， 比如本体感觉，本体感觉就什么？本体感觉就是你自己要知道你自己的关节和你行动的位置，这叫本体感觉。咱们这老年人一般本体感觉也会差一些。 哎呀，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我提醒我爸妈的，就是说他们的意识上没事儿，登高。拿东西那件事儿我能做到，这是他的意志上的想法，特别的美好，但是现实有的时候啊挺残忍的，就是他们在这种自己认为我一定能够做到的事情上是特别容易受伤害的。 嗯， 所以这就是您说的本体感觉出现偏差了。 对，其实过去我们强调你总是劝老人不让他登高，有时候可能劝不了，因为他就很有自信， 不听话。 但是咱们应该想到我们应该能做什么， 嗯， 就我们年轻人，我们家属应该能做什么。 嗯， 你比如你是不是把家具变矮一些， 嗯， 上面不放东西， 嗯， 让他没有机会去 登高，去够高。 对，啊，包括厨房，包括卫生间， 嗯， 是不是设计的更合理一些，啊，或给家人呢多安一些，给老人多安一些扶手，这样的话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多机会去翻东西， 减少一些他的跌倒因素， 哎， 尤其是在家庭内部的，嗯，这是一方面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是衰老， 哎， 我们无法抵抗的衰老。 这个是咱们没有不可避免的， 嗯， 每个人都有这种情况。再有就是这个病理因素了，病理因素，就是典型的，咱们有知道，脑血栓、 脑 血管病 啊， 脑梗塞。经常看到有老人走路会很不稳啊，就那种脑血栓后遗症， 嗯， 啊，脑血管病后遗症。另外呢，有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可能突发心梗或者严重的心律失常， 哦， 导致他跌倒，这都可以有啊。病理因素呢是比较多，几乎每个系统的疾病都有可能导致老年人跌倒。当然我们你就比如急性肺炎、急性消化道出血这样的急症，它导致跌倒；急性心梗，这导致跌倒。我们可能很难来控制它，很难来预防它。 嗯， 啊，但我们重视的这个，它这个干预的危险因素是它患有的好多慢性病，我们应该好好把它管好。 比如说呢？ 比如说是高血压，它的药吃的合理不合理？ 嗯， 啊，它是没是经常监测血压，有没有把血压降得很低？其实老年人因为低血压导致的跌倒也是不少的。 嗯，低血压，你看现在咱们的这个三高人群特别的多，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哈。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高高血压的人群，如果说您的这个血压平时监测，有可能有的人是说，哎呀，我多吃点儿，总希望把自己的血压降得低一点儿。但是如果血压过低了，就会导致容易跌倒这件事儿， 哎。对， 嗯， 其实我们更害怕的是，通过就是治疗，很多时候把血压降得过低了。啊，还有把血糖降得过低了。 对，第二个高血糖降得太低， 这比我们认为通常的血糖偏高一些更可怕啊，它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后果。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哈，您可能遇到过这样的患者，会跟他交流，就是眼前一黑，一下子就像晕厥过去了吗？是那种感觉吗？ 有，那这种呢，往往介于直立性低血压哈，直立低血压在年轻小孩身上也有，但在老人身上就很可怕。 嗯， 往往是比如上卫生间是吧？啊，上卫生间，老年人患有便秘， 嗯， 他上蹲的时间比较长，那他突然起立，那他有可能有体位性低血压， 哦， 所以他就会摔在卫生间。 哎呀， 嗯， 所以这就是一个姿势的改变，就可能导致体位的这种变化导致的低血压的出现。 对，所以病理基因素有很多。另外，老年人往往患有骨质疏松， 嗯， 骨质疏松经常并发有肌少症。什么是肌少？就是比如他肌肉的含量减少，肌肉的质量不好， 嗯， 他的平衡性差。这一类人也是我们防跌倒中的特别重点的一个人群。如果他没有骨质疏松，他摔这一下可能就不会有严重骨折。 嗯， 那可能有表皮损伤、软组织挫伤，咱们都不怕。 嗯， 都好处理。但他如果同时有骨质疏松，又没有好好去治骨质疏松， 那他这一摔可能就是严重的骨折就出现了。 所以这又和我们的这个日常我们说锻炼呀运动啊还有一定的关系。以前也曾经看到一种报道说，如果要运动或者是锻炼的话，我们光做一些这个有氧的，比如说走路啊快跑呀，这些可能还不够，还需要一些力量型的训练。这个主要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像您刚才提的不要过少，因为肌肉量太少了也容易导致跌倒。 对， 这个得打年轻时候开始练起吧。 对对对对，就年轻时候要开始练，就银行就像银行的存款越多，你老的时候花的时间就会越长嘛。 嗯，这跟我们存钙是一样的，肌肉也得存。 对，很早就要坚持锻炼，尤其对年轻人。 嗯， 啊，要很早锻炼，尤其是在35岁之前非常重要。 哎呦， 到35岁就基本就骨量就到顶峰了。 嗯， 啊，到40岁开始就下降了。 就是开始在耗用体内以前存的了。 对。 好吧，所以您看看补钙这是我们终身的事儿，还有让我们的肌肉有足够的力量，这也是我们终身需要锻炼的事儿哈。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更多的是说老年人怎么来预防跌倒，但其实刚才通过陈主任的介绍，我们更应该意识到的是这件事情是需要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养成一些好的习惯，积极的锻炼身体，还有呢就是有效预防很多的基础疾病了。 对， 嗯，好，健康加油站，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不做一倒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关注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 把闹钟关掉，别叫我太早，我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 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上网友忘忧草说，想请问专家，您说的步态不稳具体走起路来是什么样子？像他本人有骨质疏松，腰椎还不太好，经常有个腰腿疼啊这样的毛病，上下楼梯呢都有点费劲，像他这种是不是特别容易摔跤呢？ 嗯，看起来是属于跌倒风险比较高的。如果步态不稳啊，可以自己在家简单测一下，你比如说让老人两个脚并拢，然后站立，两手那个放松，然后看他能不能站稳。 两脚并拢站立。 并拢站立。 我们平时一般好像脚尖 就分开一点。 对、 啊、 就是分开一点，与肩同宽，或者是脚尖有点成八字的这样。 两只脚完全并拢。啊、 完全并拢。 完全并拢。然后让他闭眼睛站，但家人一定要保护啊，可别摔倒了。 哎呦、啊、对，旁边还得这个人围着点。 看他能不能坚持10秒钟站稳。如果连10秒钟都坚持不住，那说明他平衡性很差了。 这是一个相当于自测平衡性的测试哈， 简单的一个测量。 那就是说，一在有保护的情况下，我们老人呢可以双脚，这个是要严丝合缝的并拢，然后呢垂直站立，闭上眼睛，坚持看看能数到几个数哈。 嗯、 如果低于10秒， 对，它属于平衡性很差了。 很差。 嗯。 多少几秒算过关？ 10秒。 十秒以上算过关。 老人65岁以上的人只要能坚持10秒以上就过关了。 算过关了。那这样的一个测试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明它平衡性不好了。 哦、 平衡性不好有很多原因啊，有可能神经调节的问题、嗯、啊，有可能是肌肉的问题啊，也有可能是是不是腰椎啊椎间盘严重突出啊、 哦、 啊有没有等等，非常复杂。但首先我们判定的就是它这种平衡不好，它就是容易摔倒。 就是容易摔倒，这是从平衡性的角度来自测的一个方法。还有同时您看看哈，他首先骨质疏松，一旦跌倒的话骨折的风险非常的高。还有平时腰椎不好，有腰腿疼的毛病。其实我特别想这么问一下哈，平时呢这个腰腿疼呀上下楼梯费劲儿的一些老人，你看他行动很慢，哎，慢慢悠悠的，我上楼和下楼还知道自己去把着点扶手、嗯、这种是不是相对来说他跌倒的风险反而会低一点呢？ 有时候可能是什么，他还怕跌倒， 嗯， 他越怕跌倒就越容易跌倒。 是吗？ 为什么？你越怕跌倒他越不敢活动，越不敢活动活动能力就越下降、 哦、 那反而带来他可能肌肉骨骼都会不健康，那他就更容易跌倒、 嗯、 我们不能说是怕跌倒就不动了，那 是错的， 那是错的啊、还是要在正确指导下还是要继续动继续锻炼才可以、 嗯。 当然你看这个老人，那我觉得我第一件事啊，不管他到不到医院看病， 嗯， 但第一件事要强烈建议他要给老人配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就比如手杖。 拐棍吗？ 哎，对，拐棍啊手杖啊、 哦、 包括那像那种比较稳的防滑的四脚的啊，能撑得住的，然后非常重要、 嗯、 无论在家也要用，出去也要用。 其实当我们看到一个老者哈拄个拐杖，或者是推着像您说的那个四角形像带轮椅一样哈、 嗯、 往前推着走的时候， 我们就会想很多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的一个接受度， 对， 是不是有一些老人，比如他自己觉得我成，我不用这个东西，你给我准备了，我扔一边去，我不用。 所以我们有时候啊，就是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门诊啊？ 嗯， 就是用一些方法来给他们测出来，让他自己知道，你虽然你平时能正常走路、正常活动， 嗯， 但是你还是跌倒的高风险人群。他并没有意识到，当我们给他设定一些特殊的动作，包括步态啊， 嗯， 包括他的肌肉力量啊等等，经过我们专业的检查，说你虽然生活能自理、能独立行动、嗯，但你仍然属于高跌倒风险。 明白了， 这样让他增强这个防跌倒意识。 就是家人或者是朋友可能说的劝的不太好使， 嗯， 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临床上的一些具体的测试方法， 对， 让他自己意识到，哎呦，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个平衡力这么差了哈？ 有检查结果放在你这儿了、啊，他就知道了， 也就信服了、 啊。然后一般我们都要劝，还是要适当的应用辅助工具，然后你再经常去锻炼， 嗯， 逐步，不是说你拄上拐棍以后就 只依赖拐棍了，也不是这意思， 慢慢练好了，逐渐的你就可以不用了， 摆脱它了。所以呢，你看看这个里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您觉得自家老人在行动方面哈、自主的这种运动方面跌倒风险非常高的话，现在有专门的地方，医院的科室是可以来进行检测的。 嗯、 我们说一下什么科室吧。 我们有就专门叫跌倒门诊。 跌倒门诊。 对，比如现在在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 嗯。 每周三下午啊，非常方便，嗯。我们专门配了人员，因为跌倒门诊跟其他门诊不一样，它人员会涉及人员会比较多 哦、多学科的人员， 因为都有人，对，我们是多学科合作的。 好的、这就是跌倒门诊。像这个北京积水潭医院哈，回龙观院区，本院区有吗？ 本院区吧，因为现在条件也有，但条件略微不好，不像回龙观院区那么方便。 好，明白了。 我都建议大家， 嗯， 首选去回龙观院区，看看我们西院。 好，总之呢，就是现在是有专门科室，叫做跌倒门诊、 嗯。 如果有这方面跌倒风险的老年人，建议真的我们到跌倒门诊里去做相应的一些测试，医生也会指导您怎么运动，如何防跌倒。好，健康加油站，下面呢，我们要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不做一倒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一会儿见。 你现在好吗？今天快乐吗？我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最难忘记你，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我已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我想告诉你我的爱一直留在你那里。在我心上，每一天一直烛光照的我的心房，我只想拥有爱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直烛光都是相同的，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你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从远方送你的花，你收到了吗？分手以后的雨季，断断续续下不停，没有你的日子真的不容易，躲不开回忆。 再说什么也无法压抑，汹涌的情绪会学会珍惜，再给我一次勇气，好想告诉你我的爱必须留在你那里。365只烛光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只烛光照得我的心慌，我只想拥有烦人的欲望，唯有你是我的阳光，唯有你能让我的天空晴朗。亮在我心上，每一天一直烛光都是相同的愿望，你的爱是我期待的天堂，祝愿天天年年快乐，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也祝福我们地久天长。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摔一跤，年轻人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对于老年人来说，却可能关系生死。数据显示，跌倒是我国导致老年人伤害死亡的第4原因。您是易跌倒的体质吗？怎么提高防跌倒的能力？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社区医学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迪，给您说说不做易倒翁。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我们是邀请北京积水潭医院社区保健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陈迪，和您说说不做易倒翁，如何防跌倒方面的内容。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通过文字留言发送提问。 这是填满不了进度，凭着歌。 我们来看一下沈阿姨咨询的哈，刚60岁，她说她是先天髋关节发育不好，外加摔了一跤，这髋关节受损了，分别在2015年、2016年做了2次这个髋关节的置换手术，现在呢，走这个平地没问题，但凡是踩了个小石子啊，硌一下，她就会觉得大腿根特别疼，她想问问专家，什么样的一些锻炼方法可以用到吗？或者她可以到积水潭医院找什么科室来看看她这个问题呢？您帮她指点一下吧。 髋关节手术看起来时间并不长啊，就一年吧，这个2016年做的，手术啊很重要啊，但术后康复训练也特别重要。如果想看呢，我都建议去我们康复科啊去看一看。 嗯， 但说走平地没事儿，但是这种啊，可能是老年人也会有共性问题。咱们发现很多老年人走路是拖地的， 就是 拖着走， 拖着走，嘡嘡那样的感觉， 他容易绊倒。 哦， 他为什么拖着走呢？往往是由于他股四头肌的肌力不好，肌肉含量低，然后肌力又不好，所以他抬腿是比较费劲的。抬腿费劲，那他就会拖着地走，这种老人特别容易摔倒。 哦， 啊，它走平路没问题。 嗯， 你看咱们一般家里啊，就这种水泥地也都没有问题。嗯、一旦到外面有小石子儿啊，有什么 稍微带点坡坡坑坑的， 它就容易绊 摔倒。 可以锻炼的，家里也可以锻炼股四头肌啊、 嗯， 有很多方法。简单的就是比如你躺着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就勾脚、 嗯， 然后脚尖冲里，使劲勾脚， 脚跟往前顶。 对，勾脚。嗯，然后坚持住，每次坚持10到20秒，然后放松，再坚持，再坚持，一做个10次左右，根据情况呢，你可以坚持时间更长一些。 嗯， 就感觉大腿啊，咱们大腿股四头肌这个地方就是酸胀，这说明你得锻炼了。 是对了， 是对了。啊、 这得坚持多长时间？或者说天天我们都应该这么练吧？ 其实很多对很多老年人坚持半年后，哎，有很好的效果。 其实咱们俩现在说这话，坐在椅子上是不是就可以这样？ 哎，对， 绷脚。 哎，有很多好方法。 练一练。 你可以绷脚，而且也可以这个绷脚后呢。然后向外扩张扩，然后较劲儿，但身体不动，或者是你身体前倾，然后呢把腿抬起来，身体前把腿抬起来，股四头肌就会感觉酸，然后再勾脚，它就感觉很酸。 就是练了，就是小腿的那个肌群练了好几块肌肉、是吧？ 但我们 嗯 非常关心股四头肌。 哦， 就在老年人跌倒方面，我们很 关心股四头肌是在小腿的 大腿。 哦，是大腿。 对，大腿就膝盖以上这一块。大腿 那个长条的， 对，最重要的，它因为它有四个头辅着点，所以我们管它叫股四头肌。就咱们 明白了， 最粗的地方 能够摸到， 对。 然后一使劲儿，那个脚跟往前顶的时候，它这就鼓起来了， 鼓起来它就酸， 就酸，对。 这是一个锻炼方法，但是具体因为术后人工关节术后康复是个很复杂很专业的问题。 刚才您曾经跟我说了一句，叫几分靠手术，几分靠康复来着？ 有时候说咱们3-4分是手术问题， 嗯， 你要想长期效果好，术后的锻炼和康复一定要跟上， 就是 重要。 术后康复是我们在做了关节置换手术之后、保持一个生活品质的一个关键所在。 哎、很重要， 康复特别的重要。 嗯、 所以沈阿姨像她现在就是最近的一次手术应该也就是1年多、 嗯。对。 现在是不是康复还可以？ 哎，还是要 来得及的。 嗯。 阿姨您就建议您哈，像积水潭医院也有康复科，身边的很多医院其实也 都 是有康复科的， 三甲医院基本上都有， 对，您就可以找一个这个三甲医院，咱们去康复科挂个号，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每天我们在家里面就可以做一些这种锻炼的运动了， 对，有很多训练方法。 嗯，好，我们来看看网友欧洲留学一枚，他说欧洲老人出行很多人会随身携带一个带篮子的支撑式小型手推车，也不能上公交车。 嗯，能上， 应该是能上公交车、不会太占地方的，还能减少老人不慎跌倒的几率。感觉国内啊，可以把这种东西推广一下。 这 您在欧洲见过吗？ 其实啊，这个咱们啊，因为在发达国家，尤其欧洲啊，跌倒门诊啊，这个时间非常久了。 哦， 跌倒门诊他们大概在十几年了，我们也做过一些了解，做过一些情况，他们这个跌倒门诊做了10多年，做得非常好。他就作为一个专病门诊。他跟各个部门都是有联合联系的，包括他的政府部门、包括卫生部门、包括疾病控制部门、包括社区的志愿者，国外的这种社区他也有很多志愿者和这种社区这种机构， 嗯， 还有一些志愿者团队，他们是多部门联合的。因为我们医院做的哈，你像比如我能做的，我可能是测了你的跌倒风险，然后教你一些小方法， 嗯， 怎么锻炼，然后呢给你调整调整药啊，你骨松的好好给你治疗治疗，然后随访随访，但很多东西我做不到。你比如你家里怎么办？我没法去吧。 对， 家里怎么跌倒问题？然后你外出有哪些工具特别适合你？ 嗯， 这一方面我们是要向人学习的。 真的是一个需要全社会来防跌倒这件事儿。 他们做了10多年之后，其实欧洲和美国，据我们看了好多资料啊，他们这个防跌倒做的非常非常好了。 就是说，跌倒人的这个几率就大幅度下降了，是吗？ 大幅度下降，大幅度下降，而且他这个跌倒降低了，他相关的医疗费用、卫生支出。等等负担都往下走。 对，因为我们知道换一个那个关节进口的话都要几万块， 对， 一个关节就要几万块。 其实这是小头， 这还小头呢。 如果他生活质量不好，他需要人照顾， 对 啊，那子女的问题或者其他陪护的问题，大那费用太多了，社会的负担都很多很多， 很重的。所以说防跌倒它真的是一个社会问题， 对， 因为它不仅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质量，甚至是生存状态哈，更多的它也是一个是否加重了这个社会的一些成本支出啊等等方面内容。但如果我们能够把更多的钱力还有我们的注意力关注点放到之前的预防上， 对，用在防上， 防上，哎，那这件事情就更棒了。 对，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就是有老人在跌问说，自个儿啊 这么一判断，可能都已经属于跌倒的高危人群了。说还能活动参与训练吗？尤其是本身患有骨质疏松的老年人，因为害怕跌倒减少活动了。那对于这一类老年人，有哪些适合他们的危险系数能小一点的这种活动呢？ 我们还是主张老年人是要继续运动的，当然是要要要适可而止嘛，不要做的过于强的运动。很好的运动咱们知道步行、 走路、 走路、散步。当然我们现在推荐，如果你是高跌倒风险的，不要单独行动， 你得有人陪着点， 不要去人少的，咱们子女太忙有时候没办法陪，那老朋友啊， 伙伴、 社区伙伴啊，三五个人的特别有帮，特别好。因为有一个人万一摔倒了，大家都会有很好的帮助。 对， 然后量力而行，散步很重要，但是你要想练平衡性也有很多小的方法。如果在家练，那当然你找比较好的人，太极拳就很好的练平衡性的方法， 打太极， 对，就练平衡性就非常好。但你要找正规的哈教来训练，别有的 学一套八段锦， 对，哎，这都很好的方法。 别说，我真跟我妈学过八段锦。不要看着那慢悠悠的一个一个动作，你姿势做到位，而且这个每一个动作呢，比如说那几秒能够坚持到，可累了。 对，它主要它还是有提高平衡性的作用。 而且我觉得它有一些动作呀，你的肌肉力量只有足够了，你那个动作你才能做成。 就逐步来，循序渐进。 对，也别一下子抢吃个胖子哈。 防止骨松是咱们的这个里边也是个重点。咱们目的一般就是最好不跌倒。跌倒后 跌骨折，对， 这是主要咱们的目的。 所以这个预防骨质疏松，但是很多人尤其是女性更年期之后，就相当多的人都已经出现骨质疏松的症状了，或轻或重，然后呢玩命补钙这件事情就来了。但是在这儿我们也想请这个陈主任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时候我光补钙啊，光补D啊，或者是钙加D同补啊，能够解决骨质疏松的问题吗？ 补钙这个事情前一阵好像因为某则新闻大家在讨论的很激烈。这我有时候这个认为这个钙啊，这个补钙是个终身的事情，是每个人终身的事情都需要但是怎么补是用食疗的补，当然最安全最好，是饮食的补啊，还是需要补充剂，我们叫营养补充剂，需不需要营养补充剂啊，要根据个人情况。其实我觉得这很简单，补钙的事情很简单，你饮食上多样化之后，那你的钙摄取量就会很大。 对，一些奶制品啊， 包括奶制品、奶酪啊， 对， 豆 制品 啊、豆皮啊等等，包括一些蔬菜都含量很高。但有时候老年人吃的东西少，他吃的东西少吧，他可能钙量就不够。 对， 有大概的测算，老人大概正常饮食那他大概摄入的钙呢也在400左右，400毫克左右，他也是不够的， 不够用。 所以我们建议给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增加营养补充剂。 我们说的钙剂补充。 对，年轻人倒不一定。那我担心的是，我想提醒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很多老年人把钙吃多了， 吃多了会出现什么问题？ 吃多了可能有其他问题，包括血管的硬化等等其他好多问题，便秘啊等等。 哦，对对对， 等 会便秘。 为什么就有时候老人这个钙量掌握的不好？我们现在有时候，反正我的门诊病人，我经常会仔细问，我说除了我给你开的药，你还吃其他药吗？没有，第一句肯定是没有。你再细问，除了药之外，你还吃其他保健品吗？ 有，然后 我说 四五六七样。 对，我说你下次你把盒拿来我看看啊。一拿来你就很震惊，那十几种，你这一看，那这里边含钙，那里边也含钙，这里含D，那里边也含D，就乱了啊，那容易。所以他老说，他老跟我说，哎，我吃那你这钙片怎么老便秘啊？其实多数人我们从临床上看啊，每天给补600毫克钙，很少有人便秘的。 再加上食物中的也就正常够了。 对，然后你足量的饮水，这你便秘的还是少数。也有，但是吧，更多的是吃好多 钙 吃 多 了，也很孝顺，就经常给买很多钙剂，所以要注意，要适量，要把所有的都计算之内。 所以啊，就是说补钙这件事情哈，一它是终身的事儿， 对， 真的是从小到老我们都需要这个补充足够的钙。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一件需要科学的事儿，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测评一下自己日常摄入量大概是多少， 对， 然后根据自己的年龄或者属于是不是特殊的时期，你像你是这个生长发育期啊、孕期啊，或者是这个更年期、老年期哈，它对于钙的需求量总量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刨去我们食物中摄取的，那营养补充剂，像您说的钙剂的补充哈， 合适就行了，一旦多了那肯定后续的问题又来了。 而且单纯补充钙剂它是不够的，对于真正的老年骨质疏松单纯补充钙剂是不够的， 还得吃治骨质疏松的药吧、 有很多很专业的药啊，有骨形成抑制剂，骨形成促进剂、 哦、 促进骨生长的，然后有骨吸收的抑制剂，就是遏制骨流失的，药、哦、专业的药非常复杂，但它都属于处方用药， 还得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先做一些检查，对吗？ 对，不同的情况然后给它定出来方案。 嗯， 一旦启动治疗可能需要几年时间， 就是不是很短时间就能解决的事儿。 对，你怎么补钙它也不会短时间内解决。 好嘞，这是关于骨质疏松人群，一方面您是容易跌倒的高危险人群，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您需要对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治疗、嗯、那刚才陈主任就特别提醒大家了，一，不要盲目的大剂量的补充钙，还有呢就是光通过补钙可能对于治疗骨质疏松来说还不够。 对 对，您需要正规的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的这个介入，当然了这个药物种类也很多，哪一种是适合您的情况的一定要遵医嘱，它属于医生给开的处方药、嗯、还有最后一点呢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会是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甚至是持续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甚至需要终身干预的。 对，大家要这个提前有这样的心理的准备。好，我们再来看看陶阿姨的话，55岁，类风湿病人，她的手肘啊、膝盖啊、脚踝啊、手指啊都已经变形了，前前后后做过6次手术，现在呢是不能自理，需要人家照顾。她想问问，像她这样的情况做康复治疗合适吗？ 类风湿病人啊，特别晚期特别遭罪，治疗起来也非常困难，确实非常困难。她这种关节畸形，首先做康复是肯定可以的， 或者说需要做康复是吗？ 需要， 需要， 否则关节就更加 更糟糕。 如果现在都不能自理了，我想他那个关节那个破坏会很严重了，已经。 哦， 应该这个是早期就开始，早期开始做，但是仍然可能很难阻断他最后这种残疾啊。类风湿是非常难治的一个疾病。 是那种变形是吧？ 对对， 我们曾经在一些就是比如说药物介绍的那个图片里面看到过那种变了形的，最后呢生活不能自理，生活品质是大打折扣哈、嗯、非常的痛苦。但是如果说能够尽早的进行这个康复治疗的话、嗯、肯定是比较理想的。 对，生活质量会明显的不一样， 抑制一下他那个恶化的程度、嗯、但是现在像他这种已经生活不能自理需要人家照顾了，那这个康复治疗的话是属于被动的，哎，我们说帮他来练呢，还是说他其实自己也可以主动来做一些？ 被动主动的都需要， 都需要， 都需要啊。这个康复锻炼对于类风湿是挺重要的，类风湿关节，否则他这个残疾度会很重。 好吧，陶阿姨还是建议您应该是及早到这个正规医院的康复科来接受治疗哈。虽然目前的情况不是特别理想，但是起码我们让这个不要进一步的恶化， 对， 或者是延缓这个进程、 要能自理，达到自理， 对， 争取要达到自理才 一定可以的，康复还是有必要的。好，我们再来看一看互动平台上网友陆琴提问，他说，专家好，请问男士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吗？爱人68岁了，需要不需要补钙？除了吃钙片吃点什么对骨头健康有好处呢？ 男性是会得骨松的，但他的发病率要比女性要低，大概60岁以上的10%几吧，他比女性要低，不代表他没有啊， 也有， 68岁呢不算年龄不算太大，但我觉得应该是查一查，咱们国家刚发布了这个慢性病中长期这个防治规划里边、把骨松的筛查已经提前到40岁了。 哦，就是说到40岁，我们做一些检查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把骨质疏松检查纳入进去了。 对， 那个通过什么来测？ 一般要如果是体检的话，推广的是筛查，筛查可以用超声的方法，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脚跟往这里一放，就那种超声方法。当然了，它是筛查的方法，如果治疗不能用它来这个数值来判定，治疗还是要用咱们常规的金标准双能癌线的方法。但是应该查了，首先应该查。查这个骨松骨密度，然后呢应该再查一些骨代谢方面，比如维生素 D 的水平。很多人维生素 D 水平非常低非常低，它就是不单是骨松跟骨松有关系，跟很多其他疾病也有关系，跟老年的慢性病都有关系、甚至跟肿瘤也有关系。 要把它查，如果是有低，那你要尽快把它纠正了啊。 哦， 那可能他未来到更大年龄的时候患骨松的几率会就会偏低了。 嗯， 饮食中呢，要老年人注意要饮食多样化， 别挑食， 就是，别挑食。 我们经常对小朋友说不许挑食，其实老年人也要提醒这一点。 只要饮食多样化，一般的老年人只要没有肠道问题，他吸收都会很好的。 嗯， 如果骨密度又不低，然后呢，这个骨代谢、骨指标啊这些又比较好，那不一定非要去吃钙片。 对， 嗯， 其实我们之前还看过一些报道，就是说老年人最容易发生摔跤和跌倒的地方呀，居然是在家里， 嗯， 那个风险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在这个最熟悉的地方反而最容易发生这个跌倒的情况呢？ 因为大概呀，我们有时候看的病人大概有一半人吧，也一般都在卫生间跌倒的， 不开灯去上厕所的。 对， 我知道的有。 再有就是卫生间离卧室太远。 哦， 好多就是，老年人这个因为夜里他本身各种反应性就比较低，然后他再走到卫生间，如果灯光这又不是特别好， 嗯， 他就很容易摔倒。再一个，老年人有便秘问题啊，你如果稍微吃不好，有的还会腹泻。 哦， 你上厕所的次数越多，你的跌倒的风险不就越高吗？再一个，卫生间有时候比较湿滑，卫生间一定要安扶手，各种扶手，尤其有老人的家里，应该在卫生间里要安各种扶手，便于他扶住啊、起身呢，啊，都可以。尽量离老人居那个卧室要近，如果是做不到，那没有办法，那老人啊，就是夜里最好把小便器放在卧室。 对，其实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是建议，因为我以前给我奶奶买过， 嗯， 就是那种像一个凳子一样， 哎， 她坐在上面然后带盖儿的那种哈。然后甚至如果只是小便次数过勤的老人，我觉得老人成人的尿不湿也是可以用的， 嗯，对，其实就是让他少走路晚上。 对， 再一个灯光一定要好，床头就要灯， 床头灯 老人一伸手就能够着。 嗯 啊，就 是，在这儿我还要特别提醒一点，就是有些老人他是舍不得开，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我省点电吧， 嗯， 或者觉得已经在我自己家里面我特别熟的那个环境，闭着眼睛我都能走到，这又是一种盲目的啊，自己觉得我还很厉害， 嗯， 但是结果就是因为这么的一件事情可能导致了这种跌倒和骨折的发生哈。切记不要在你熟悉的环境当中麻痹大意。 最后您有什么想要特别提示我们一下的吗？ 我还是要强调咱们刚开始说的那句，老年人跌倒啊不是一种意外，它是有潜在的危险因素的。我们应该联合所有各个专业哈，包括甚至社区未来那个街道这种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做好老年人跌倒的防控工作，提高咱们老年朋友的生存质量， 嗯， 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度过晚年。 太好了，好，请陈主任说下您的出诊时间吧。如果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寻求您的帮助。 主要是在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每周三下午。 每周三下午，啊， 有跌倒专病门诊。 其实我特别有一个建议，我们在前面加一个字儿，防跌倒专病门诊。 因为跌倒门诊它有防有治啊。 哦。 因为我们也是参照很多资料啊，有发达国家国外呀，啊，很多。 就叫跌倒专病门诊 啊，这个便于交流。 嗯， 就这样。 好，跌倒专病门诊，既注重于防，也专注于治。 对， 好，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这个北京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每周三下午的跌倒门诊来进行咨询和治疗。另外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其实有一些疾病不仅可以防可以治，同时呢有一些康复的过程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 嗯， 今天的节目里我自己也是有非常大的收获。我们要再次感谢陈迪主任的做客，谢谢。 谢谢。 也要感谢听我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 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每天下午4:30到5:30会为您送上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稍后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京城帮帮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小学的时候早上醒来妈妈总是不在家，我知道是医院里又有急诊了。要考大学那会儿，老妈只有一个提醒，姑娘啊，别学医就好，太累。现在每天和医生们打交道，看到他们忙碌而疲惫的脸庞，听说今天他们又为多少人解除了病痛，我只想由衷地说一句，有你们真好。健康加油站全新启航，我是白琳，在每一个下午的4:30，就让我陪你一起对话医疗专家，看病那些事儿，养生那些事儿，健康的所有事儿。 都在我们的节目里。还等什么？我就在这里，你在哪儿？ 鹏程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